好肥同我叉叉呢两位结搭。 我系每日。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之前我讲喺新闻就话，佐贺县继续蝉联最下位帝王，日本刀道府县最魅力度排名表2022年。 有少少唔同嘅，佢同茨城县本来系上一年嘅包尾嘅，因为大就之前咧，佐贺佢两个系不断咁斗紧拉市嗰个嘅， 最下位帝王决定战。咁咧最大嘅重点就系、双边 Saga 嘅官方网页咧就贴咗张图话，其实佐贺嗰个魅力嘅嚟佐贺啦，咁嘅讲法，一张图，跟住见到阿浦飘洒喺喊，咁咧就我讲嘅就系、是。首先我先讲下点解佐贺县咁冇魅力。 最紧要系讲唔出嘢，重点系其实咧唔系日本人唔中意佐贺县，而系你问佐贺有啲乜，就算你睇动画 都 系 都唔知有乜， 佢哋自己都噏唔出有啲，你自己有乜嘢去吸引人噶？即系你问同样都系好下位嘅鸟取县，即系上年系40，今年系42啦，佢都可以噏到个鸟取沙丘俾你啊！虽然真系好似冇乜嘢其他啦。 嗱，佐贺县我首先讲下就系纯粹杰特个人嘅各个县嘅认知啊。佐贺县冇红温泉咯，茨城县大洗市咯，少女战车咯，岐阜县啊好多漫画家住咗喺嗰度，同埋 其实好多人住喺嗰度嘅，其实系 好多人住喺度。东京延伸，因为基本上就系好多人住 东京三个腹地嘅县嚟， 系 之一啊嘛，而且系最冷门咯嗰个啊嘛，其中 系啦，跟住群马县。日本嘅魔境，传说中里面啲人成人识系跳云珠跳嘅。 喺乡民，即系日本乡民嘅眼嘅口中咧，就讲到好似系一个 世界魔境啊嘛。 即系讲到好似嗰啲咩刚刚民主共和国咁嘅款嘅。 我咧仲差刚刚民主共和国亚马逊森林嗰啲嚟噶。 系啊，咪就系嗰类咯。刚刚民主共和国入边咪就系咯，即系 嗱，即系山口县咧，简单讲就系日本政治家嘅摇篮。基本上而家日本政坛咧，好多人都系山口县出身嘅。鸟取、沙丘、德岛县。名门漩涡，利木县我真系谂又系又谂唔出咩嘅， 因为佢又系过三福地之一啦嘛。 系啦，岛根佢同鸟取两个人系日本最少人口嘅两个县。知贺县我又冇乜印象，福井县啊有恐龙博物馆，安垣县唔熟，岐阜县即系名古屋啦，俾人话系又嗰句就系唔汤日本最唔汤唔水嘅城市。 名古屋县 系啦，福岛。每中藥蟲同埋核電廠事件，其實依個唔係一個好事嘅。 大家最記得都係呢樣嘢，不過其實嗰邊咧農產品係好多嘅。 係啦，其實係同埋你搭升嗰次一定經過福島縣嘅福島市啊，我一 經過啦， 經過，因為必經之路嚟噶嘛。同埋每中藥蟲咧，如果你去你再去新選咗 fans 嘅話，一定會去嗰度嘅。江山縣桃太郎、香川縣烏冬。岩手县呢、這个系我呢啲喺六三四支见闻就对岩手县比较熟悉嘅，其实但系喺东北县嚟讲算系几入，算系比较有名啦。跟住高知又我一噏唔出，但系高知其实有冇有明星咯？其实有明星，但噏唔出啊，纯粹噏唔出嘅啫。大分县又系噏唔系好出嘅，山形县算系一个东北市场嘅地大县嚟嘅。山形对于我啲老饼即系嗰啲死老鬼嚟讲咧，就压上啲故事嘅舞台之一。山梨县露营啦，同埋佢系叫富士山县嚟嘅。和歌山就和歌山市啦、 仲有呢个大阪屋企， 系啦， 即系阿苏曼贾嗰个大阪啦， 系啦，同埋佢都系亦都系大阪市嘅府，佢未去到桥卷咁离谱嘅，但系唔少人系真系又系住喺和歌山嗰头嘅，跟新职员米秋田都系米，同埋传说中周田美人，虽然我喺秋田市唔多觉有咩美人，富山县死我就觉得同埋公司比咗先。三重县佢好似应该系几伊嗰头嚟嘅，即系伊势神宫、宫崎县、石牛、爱知县，佢又系名古屋市运城市之一嚟嘅。清心县、苹果、港岛县、港岛烧同埋原爆纪念馆。熊本县、熊本牛、 熊本熊。 鹿儿岛县就是、火山，整咗火山。宫城县啊，成个宫城我又噏唔出添。 椰菜花，Twitter 上边嗰只 系啦。靖江县茶叶模型 竹少， 千叶县唔使讲啦，迪士尼乐园 就系、是、虽然啊，迪士尼乐园到底其实系咪东京都噶啦？即系成日有人话我听，迪士尼乐园系千叶县租咗俾东京都嘅，即系我唔肯定啊。 呢、這个阵间我讲我哋原来讨论会顺便提埋嘅。至于长野县 滑雪同温 少女麻雀千同埋千麻雀咯， 滑雪同自由活动咯。 当然咧，仲最紧要系千叶麻，仲有超能力麻雀啦。冰库神户 我觉得啊，离子松兵卫屋企 仲有系Face Day Night 嘅舞台嚟嘅，神户系石川源唔系好熟，一唔啱唔出嘅，长期唔使讲啦。而奈良都唔使讲嘅，又太多人讲。福冈县咧，因为自从香港有平价航空去福冈之后咧，依、這个福冈市同福冈县系多咗人去嘅。因为时间非常之好，去到由香港去到福冈，晏昼十一一两点钟，仲做过东京，咁又多，同埋都福冈都系叫几多嘢玩嘅。跟住神奈川唔使讲啦， 因为神奈川其实几唔公平下噶，因为佢作为呢个东京都嘅福地啊，佢都系东京都福地，啱啱人哋就个排名咁鬼低，佢就咁多，因为主要系分工唔同。因为神奈川的分工主要是商业的比较多， 还有横滨 都是商业问题咯。 有横滨差好远的啦，有横滨有镰仓又差好乸远的啦。 因为刚刚奇玉啊那些就点栗木啊那些点解会咁低，就是因为咧佢几乎就有啲似屯门嗰种状况，真系货你住咁滞嘅，即系住宅区咁样啊。都系当然唔，佢入边有佢自己工业，有佢自己嘅商业思潮之类，但系个比重啊会好高，就系一大惨，就系、是。净系住喺嗰度嘅，平时翻工要翻东京都嘅嘅人多咗好多啲咁嘅地方，变成就系个城市会变成好闷蛋啊，所以就会佢嗰个评分就会低好多，大家感觉会差好多。但系陈奈川就唔同啦，陈奈川主要系商业嘅，第一你可能系翻工你要翻嗰度啦，又或者系你去玩啊、去食嘢啊，都会去嗰边嘅。 中华街一定去噶啦，就算你中国人，你都会去中华街，因为个中华街唔系中国人啊嘛。 虽然嗰个中华街，我好似最后我去咗横滨都冇去到中华街嘅， 我有去嘅。咁嗱、好啦，跟住就神奈川，跟住大阪府就唔使讲啦，就差唔多叫做喺香港人去咗最多地方，跟住东京都、冲绳县，而家有连忙去啊， 热门嘅旅游地点呢啲就唔使讲啦。东京都就更加就其实好多香港人咧，即系尤其是啲去得比较少嗰啲咧， 你真系去东京嘅啫。 佢哋对日本嘅印象就系东京，即系我呢啲啦，基本上我去咗咁多次。其实四定五次日本，除了有一次去了北海道之外，基本上都是东京都入边，也是有去过神奈川县，有去过隔离嗰几个月，都是去一去嘅啫，就回去了、所以大部分都是东京嘅。咁啊，冲绳县唔使讲，其实冲绳基本上是系日本，但系唔系日本嘅地方嚟。 其实日本又唔系日本嘅一个旅游，其实旅游区嘅，即系我形容系旅游区嚟嘅， 绝对系旅游 嘅，旅游区噶。 吓，因为佢除咗旅游业之外，真系几乏善足陈下其他方面嘅经济。咁啊，而且你有一部分你想要日本嘢，佢都有啲嘢俾你嘅。但系你想有啲异国风情嘅话咧，喺日本嚟讲啊，净系计日本嘢嚟讲啊，你唔系北海道就系冲绳噶啦。因为呢两个地方理论上曾几何时都唔系日本噶嘛。即系虽然呢啲嘢咁样讲咧，就都几引发人哋冲突嘅，因为琉球王国嗰啲湿滞嘢就唔喺度讲啦。 咁好啦，跟住就系京都府一个唔使讲嘅地方啦。 理论上佢曾经系日本嘅首府，好捻耐， 一千年。 反而东京先系佢哋喺眼中先觉得佢哋系后起之秀啊，嗰啲嘅嘢嘅。即系 而最后咧， 咁啊最后梗系最热门啦，日本人自己都最捻中意去北海道噶啦。 系啦，北海道最大嘅。咁好啦，我讲下啲点解呢个牌头，因为讲咧就纯粹叫个人观点啊，冇任何分析，纯粹叫做咩？完全独断症嘅，咁我哋讲下啲唔系咁独断嘅先。北海道受欢迎，完全唔意外嘅。但系再啦，呢个我讲咗好交叉多次啊。北海道系好乸大嘅，一个北海道等于本身四个县咁大。 呢个系因为呢个麦卡托投影法，即系大家一般会见到将个地球变成四四方方形嗰种投影法，绝大部分嘅世界地图都系咁样嘅。嘅投影法会令到北方嘅地方个面积系会大咗好捻多嘅。即系你睇你打开世界地图咧，你睇格陵兰好似同非洲差唔多大噶嘛，但系其实格陵兰系非卵常之细嘅，其实系细过非洲好卵多噶，佢同呢个马达加斯加差唔多大嘅啫，其实。但系你睇地图好似同非洲差唔多大啊嘛，呢个因为个麦克投影法嘅问题，所以咧北海道会俾大家有少少夸大咗佢个面积啊，小海地图上望到嘅，但系。都真系仲系好大。 嗱，我用一个喺网有一个网页叫做 True Size 什么嘅网页，咁咧佢咧会将嗰个地图咧可以搬嚟搬去比大细嘅，即系因为你地图嘅比例唔正确噶嘛。咁咧，我将北海道嗰个 size 搬咗去本州嘅话咧，如果神户就喺函馆嘅话，最耐嘅位置就新泻噶啦。而东京就喺去到愤怒距离，你谂有几多大？即系话关东同关西本州成个本州中间嘅核心位置就系北海道嘅 size。几乸大，大佬要黐捻线嘅系， 北海道大概有三个台湾咁大咯。 我睇下有冇三个台湾先。 好似唔止添，不过就我都唔止添嗱， 佢可以塞落三个台湾， 三个两个半，两个半。我因为以前有人讲过系两个半台湾嘅，不过就两个半台湾，但系人口非常之少，所以北海，所以北海道咧系好多地方佢做咩叫做超过一万年未开发嘅原始林，不过就而家仲有好多。甚至一扎房市咧，圆山公园咧有一个小个位置咧，佢仍然保留咗所谓叫做原始人风格。嗰棵树嗰个粗度粗成间屋咁大，成几百超级粗嘅树都仲见到嘅。我以前喺圆山公园附近读书咧，有时会去圆山公园睇咧，都见到咁粗嘅，即系嗰啲古原始森林啊。所以北海道就咩？一人少，二风景系靓，饮食食好，去玩好，同埋就人最紧人少，因为其实。所有人咧就喺本州咧，想见少啲人嘅话咧，去北海道玩系最开心嘅。 嗯， 咁就所以北海道长年以嚟咧受欢迎系完全唔意外。甚至嗰个咧佢唔受欢迎嗰个我先惊啊。好啦，跟住第二位嘅京都府，虽然话俾人成日即系成日屌鸠京都人，话又话佢虚伪啊，诸如此类，但系咁如果中意去睇古迹，你中意去食嘢啊，中意去买嘢，其实都京都系真系好嘅，京都系好正嘅京都。 我觉得呢个系全世界首府都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尤其是系比较传统上好耐好耐以来 古都咯， 都系咁地位超然嘅城市，都系咁嘅款。 应该唔系，我印象中有全世界好似呢类所谓叫做咩古都性质嘅，其实真系反而唔好多啦。 调翻转，因为点解中国冇咁嘅现象，就是、因为北京其实是一个好新嘅城市，明朝开始先系作为首都噶嘛。 嗱，即系如果北如果中国嚟讲，就系、是、西安咯，但西安就。 西安就真系古城啊嘛，近代又反而调翻转就已经冇咗佢冇咗佢嘅事啦嘛，因为佢不断咁有 系啦，但系南京又唔似咗啦， 南京又唔系啊，南京都系通常系南朝啊，即系长江以南嗰啲譬如南宋啊嗰啲，佢先有可能系首都啫嘛，建业啊嘛。 北京得四百年历史，北京就有五百年历史，即系明朝初由元朝开始，元朝开始五百年历史 啊，系元朝开始建都，所以佢哋系冇一个好持续好长，而且仲要系延伸到现在嘅京城，咁所以佢哋相对系冇咁嘅情况嘅。但是其他地方都会有咁嘅情况，就是佢嘅长时间嘅首都。台湾点解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就是、因为台湾嘅历史好短，台湾都几百年历史啫嘛。 三百年比仲要三百零年到啦。即系例如喺伦敦咁样，伦敦超过一千年系英国大不列颠嘅首都啦。 嗱，伦敦人讲嘢啦，就真系好捻似京都人讲嘢。京都人嗰种咧，转九百几个弯之后走系真系黑鸠你嗰种咧。真系好捻似伦敦人讲嘢，冇讲笑。我见识完之后真系好捻似。 嗱，有啲似柏，曾经一段时间柏林咪咁样咯，因为柏林中西分界之后，柏林嗰时就呢段时间唔系首都嚟啊嘛。咁啊，而家变咗做首都啦，柏林。 我觉得古都都有个咁嘅名，即系由古到今延续都系长时间系首都嘅，都系咁嘅情，都系个咁嘅情。你可以话个头，即系眼生喺额头顶嗰种咁嘅嘢，佢又睇你唔系，但系佢又要不失呢个礼貌。所以咪讲埋啲咁啊，都有啲经验热咯，我哋叫做即系只要讲啲经验热三个字，大家从来冇好印象嘅，即系直情系专指呢种咁嘅讲嘢方式啊嘛。 我所理解京都由十世纪之前八九世纪啦，由其实因为其实京都奈良同埋大阪三个地方应该讲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嘅政治中心就一直喺三个地方搬嚟搬去，京都、大阪、奈良， 都系附近啫嘛， 系附近啫嘛。京都最强噶，九世纪之后，京都就一直 keep 住系皇帝天皇嘅中心点。虽然佢政治中心会搬去镰仓啊，搬其他地方，但系基本上佢文化中心依然系京都，直到而家仲系。所以其实京都人特别黑人憎嘅。 所以佢会觉得佢自己有个光荣嘅历史，佢会觉得佢自己比较超然。咁然后因为佢哋系比较高人一等，所以佢又唔可以摆明歧视人哋，所以会变成一啲好扭曲嘅表现方式咯。我系咁样理解啦。 好人憎嘅京都，不过依家就唔多。好啦，跟住冲绳县其实系好矛盾嘅。冲绳县咧，一个佢既系日本又唔系日本。 冲绳独立唯一出路。 唔系又唔应该咁讲，就系究竟系日本定美国咧？你讲清楚啲好喎。 哦，咁又唔知呢个。 唔系佢好矛盾，就系佢俾佢喺地理上面接近台湾。管统治上实际系美国，但系佢嘅法律系日本。 文化上佢系自成一国，琉球王国 系啦，而咗一个就一个四不像地区， 所以咪琉球独立唯一出路咯。 算吧啦， 应该唔会港法拉呢啲噶。 佢连广州美军做唔到啊， 因为当年系有讲过噶，当年佢美军占领冲绳之后啊。即系佢攞住冲绳系准备要去嗰环嗰阵时咧，系有谂过要唔要俾佢独立噶？因为喺再早前少少啦， 琉球王国是被日本吞并了的嘛。 是吗？ 咁根据当年嗰啲咩民族自决啊嗰类嘢咧，其实系比较倾向呢啲俾人吞并咗嘅国家咧，系可以俾佢自己民族建翻个国嘅。即系啲非洲嗰啲好捻多噶啦，虽然后边一镬粥又另一回事啦吓。其实我觉得好认真，如果冲绳独立咧，都系一样嘅情况嘅啫。因为冲绳系好捻穷，其实冲绳县嘅人均收入啊系咁多个县，包括埋北海道啊最低嘅，北海道都系偏低嘅。其实虽然好多人退出要去旅游，因为通常你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呢都是啲物价平啊，好多啲自然景色的地方。点解咁多自然景色？因为冇人开发啊嘛。点解冇人开发嗰啲嘢平啊？两者都会因为应该啲物价平同自然保留得多，通常都因为都市化程度低。而都市化程度低代表住佢个冇人争佢啲嘢。所以佢啲北海道又好，冲绳都好，啲楼系特别平。所以啦，日本啲楼大家心知肚明啦。 日本买地好嘅啫，冇买楼啦。 冲绳比北海道仲惨嘅地方就系、是。北海道咧係有個非常之強盛嘅農業，即係呢個大家知道啊。北海道嘅就咪提過啦，北海道嘅糧食自給率，淨係計自己嘅話，即係先唔講你食乜嘢啦嚇，係夠食飽自己嘅嘛， 超過100% 嚇，成個日本冇地方做得到噶嘛，沖繩自己都做唔到噶。沖繩佢有漁業嘅，但係沖繩啲漁業就算啦，係嘛，叫做有嘅啫，即係唔會比其他強嘅。 牛媽講法就係北海道獨立。 北海道獨立成日又係有三不時講噶。 北海道道民成日讲一个笑话嚟噶嘛？ 其实唔一定系笑话噶，因为调翻转一样情况就系佢哋都系，佢又比冲绳嘅仲大镬少少嘅，因为北海道嗰啲咧就系部落嚟嘅，冇一个统一政权，但系琉球曾经系嗰度统一王国嚟噶嘛，哪怕佢系同日本同中国朝贡都好啦，即系佢对佢哋称臣都好啦，所以佢哋点解咁受欢迎？去作为一个旅游嘅城市咁受欢迎，因为佢系一个别于日本嘅文化。你见整个琉球啦，整个琉球嘅范围唔止冲绳县嘅，其实入边都会有保留咗好多琉球王国嘅文化相关文化嘅嘢。咁你就喺国内入边好似出国咁样咯，咪算成 系啊？唔好讲笑啊！我谂住去北海道去，因为而家平， 尤其是啊呢、这个冇费，大家好难，唔好话我哋嘅，其实日本人都好难出国噶，因为佢哋都封国封得好严重，系近几个月先突然间急速开翻啫嘛。 近呢个月开始，因为依排我收到好多有女性优出去外国，去台湾啊，去韩国搵食啦。 啊，所以咧，佢哋喺封城嘅情况下，即系你真系本来就已经系好热门嘅选择，因为毕竟系国内咧，国内航线个价钱同国外航线不过同样而已噶嘛。所以系好多人去冲绳啊嗰边玩嘅，咁呢两个北两个地方，一个北一个南咧，其实都相对比较多啲游客啊嗰啲嘢 ，keep 住仲有多啲游客嘅。所以如果你而家要去急住去日本嘅话咧，比较准备得比较充足嘅咧，其实应该系冲绳，即系冲绳系个佢始终佢 keep 住要靠，佢都系净系得旅游嘅咋，佢农业又唔掂，工业又唔掂，商业又唔掂，即系渔业都唔掂啦。咁所以佢个日均收入好卵低。佢系好靠呢个美军基地去俾佢， 唔系，所以咪呢个好尴尬就系，佢一方面佢系好紧憎美军，但系问题就系、是，美军又真系俾咗好，亦都系佢嘅主要收入，佢主要收入来源，好一种好矛盾嘅心态咯。 佢又想赶佢走，个个院长都话想赶佢走嘅，每一次。 但系问题就系、是，一打个算盘，喂唔掂喎， 一上任之后都系冇嘢啦，即系好简单啊，就可能你未上嗰阵时未睇到盘数，一上去几多盘数。啊，冇嘢啦，收皮啦， 大佬，好靠美军，就黑薄讲句，靠美军养嘅班友， 咪系咯。 嗱，好啦，咁讲完，跟住讲到系 东京都 冇唔使讲啩。 我谂大家太熟啦吓，即系大家即系老实讲，如果你话直情咁讲啦，如果系日本有啲站咧，或者系你登记账号啊嗰类嘢咧，佢有时会好捻 cheap 地，一定你喺47个月入边拣，因为佢理论上佢系付国内嘅服务嚟嘅，佢一定唔俾你拣噶嘛。佢唔俾你揀其他地方，更加唔好话揀香港连海外都唔俾你揀嘅，有啲咁嘅站噶嘛。咁嘅情况下一定揀东京，都次次都揀东京。即系如果真系日本系我嘅乡下归属的话咧，我嘅都道府县嘅归属就系东京。 我有啲唔同，我祖籍系北海道嘅，因为我而家 你喺北海道住咗几年啊嘛，系 唔系？我喺北我而家喺啲如果登记地址咧，我依然用北海道我住咗宿舍地址嘅，快宿舍冇佢都唔会查噶啦。 咁呢个就系点话假唔晒假地址啊嘛。 好啦，跟住就大阪府，近年有啲有取代咗东京成为咗最多香港人去嘅地方，因为一来佢比较近香港，咁你搭少一个钟头飞机， 我觉得系机票平嘅问题咯。 系啦， 唔止系搭少一个钟头飞机噶，主要系机票平一截。 同埋就系佢相对嚟讲佢嘅景点比较集中，因为东京其实景点系好分散嘅。 但系东京嗰间大大大阪，我成日讲嘅就系，由南波你由南波站一条路行翻去行去梅田站，差唔多就将成个大阪市最旺的地方行晒噶啦。佢就集中佢 唔止系咁嘅，佢因为如果你系东京同大阪比嘅话，两个都系大城市啦，基本上。当然东京再大啲啦吓，咁样再大啲热闹啲，但系如果你纯粹要去日本嘅大城市，去东京同去大阪唔会太大分别。而东京系冇乜土产嘅。东京有乜？嗱，我调翻转问你啊，东京有咩特产啊？唔通真系东京 banana？ 但问题， 但大阪系好捻多特产噶嘛？ 系啊，同埋就因为大家去大阪就饮食食噶嘛。去大阪，大家而家点解去大阪系咩啊？梗系饮食食噶啦，又平又好味啲嘢。 系因为佢个物价，佢大城市得嚟，佢个物价又冇东京咁贵。因为东京毕竟系首都啦，个物价系特捻别贵噶嘛。虽然可能对香港嚟讲冇乜感觉嘅。 嗱，跟住就系神奈川，头先我讲过，我讲啦就系、是、神奈川咧，佢多景点，中华街每次光美大光美剧场版派大战，即系经常喺嗰个打嘅海湾，即系摩天轮啊！你总之几次光美剧场版都用嗰个位置做舞台嘅，跟住红瓦仓库 slam 死个 slam 灯 ，slam 灯最佳名导，再一个就镰仓啦，即系佢多景点去旅游咧，佢甚至可能就系佢比东京仲多地方去旅玩。 而且佢个位置又好啦，你去完佢嗰度，你真系要去东京嘅，都唔系好远啫。 系啊， 尤其是你搭飞机嘅话，通常你就系喺成田落噶啦，成田或者系羽田落，咁你要过神奈川都唔系好远啫。因为佢一个神奈川县咧，系工业、商业、旅游、住宅乜 Q 都有，佢自己本身就乜 Q 都有啊。相对于集中于东京都，基本上就系商业。佢冇乜工業啊，冇乜嘢，所以佢亦都冇咩自然景點啊嗰類嘢，所以佢睇起嚟你真係為咗去城市而去城市嘅啫。但係如果你想又想有啲城市，乜都想要啲嘅話咧，神奈川縣可以一次過滿足你。 至於咧福岡縣咧，佢係依嘅應該咁講就係福岡其實香港人最熟咧，就真係純就係因為廉航，因為廉航開咗福岡航線之後咧，好多人係去你去九州咧係方便咗好多好多。以前我去九州好鬼麻煩㗎，由東先去東京，跟住東京轉機去福岡，但係而家直去福岡。路程又短，而福冈佢你去九州玩嘅话，差唔多福冈系起点嚟嘅， 而且系即系嗰边九州嗰头最大嘅 日本五大城市咯。 福冈市同北九州市系少数嘅政令指定都市嚟嘅，即系大，你当特别大嘅城市啦，咁样理解啦。即系咁，如果你要去嗰头，因为九州其实好捻多嘢玩，你要揾一个地方到中心点。通常人哋大家去日本玩啦，都系揾某个地方 做中心啦，做系啦。 个地方到中心点，然后就为朝头早搭车就四围去附近嘅地方玩咁样噶嘛。咁佢就喺如果系九州嘅话咧，就好系攞福冈为中心咧。 系啦， 就尤其是福冈市嘅直情系 去长啦，去长崎坐两个钟头车，而家仲有新干线添啊。虽然我觉得新干线多鬼鱼嘅，跟住去长崎又得，跟住去熊本又得，去鹿儿岛都系两三个钟头火车，即系嗱两三个钟头火车，日本嚟讲算系一个短噶。你唔好谂住两三个可以搵长，两三坐两个零钟头内去到嘅地方，日本嚟讲算一个近距离噶啦。因为打闲四五个钟啦。好啦，跟住咧内来就唔使讲啦，又系一啲传统老牌观光地区。 奈良就因为古城又是古城的问题啦，所以它有好撚多啲古迹喺度俾你慢慢行嘅。 行寺院行到你脚跛嘅， 即系寺院之院啊嘛。 系啊，去奈良去咗咁多次，每次嘅地方未去嘅，快咗奈咁乸大嘅，点解？好啦，跟住长崎县咧，虽然大家就记得佢系原爆区，但系其实长崎市中环街都其实几多人去嘅。但系长崎系虽然佢比较似神奈川似横滨咯，成个长崎县系好有横滨 feel 嘅。咁去啲长期去长期院入饮饮食食啦，观光咧，真叫长期院，乜嘢都有啲。观光有要观光有观光，要风景有风景，要历史有历史，甚至连行废墟嘅一个军舰都俾你行，乜都有嘅，一个非常之集中，叫你一个长期乜都有晒。 唔系同啱啱陈老师一样情况咯，就系呢类城市会比较受旅游欢迎嘅，因为就系你唔使四围去啊嘛。 系啊，即系你唔使你一个你嗱，你话咁我自己去每次去原爆基本去咗三次，我真系衰我。但系我最行历史人嚟讲咧，长期远系一定长期嘅市啊，唔系长期远长期市系一定走乜嘅。好啦，跟住石川县啦。头先我唔出声嘅就系话，石川县我突然间失忆，谂唔起石川县有乜嘢地方好行咧。但照佢好受欢迎嗰阵先，石川县 受欢迎嘅地方系温泉。 啊，记得啦， 一大铲温泉。 金泽啊，因为大家就记得金泽市，但系唔记得石川县。 系石川县金泽市，我顶佢个肺。因为石川县咧，佢北喺北陆市嚟讲，算系一个叫 你调翻转咗嚟讲，算啦。 应该就大家就记得金泽，唔记得石川。 即系呢个医院厅嘅所在，或者系佢嘅首府啊，应该叫系咪咁叫？ 一个系啦，院厅咯。 吓，院系咪都系叫首府啊？一个院嘅首府啊。 又喺院都院市咯。 咪就金泽市咯，吓。 喺金泽市就唔使讲噶啦，兼六院啦。 因为佢系东京另一边啦，即系向日本海嘅 少数地金啊，少数地北陆大市入边，佢同富山系少数地冇经过空袭嘅城市，保留咗相当多江户时代嘅建设嘅建筑，少只系话北陆小京都就咁样啫嘛，因为佢冇乜受空袭，啲古迹嘅保留得相当好嘅，甚至如果拍古装片咧。比起去京都咧，去今日可能拍仲好。 尤其是佢冇咁重嘅市区重建压力，佢真系可以保留翻以前啲嘢，唔系纯粹话为咗保留古迹而保留古迹，佢根本就唔需要开发，唔需要劏啲古迹啊，都足够佢哋使用，佢哋都吸引到啲人去，同埋佢面向日本海嗰边啊嘅地方咧，喺板块嗰啲地理啲嘢，如果冇还翻晒俾佢嘅话咧。佢类似系一个好温泉系好丰富嘅其中一个城市， 系啦。 虽然冇错，成个日本都温泉好丰富噶，但系当中又系特别地多嘅。 名温泉乡嚟嘅石川县系好有名温泉县嚟嘅。好啦，兵库唔使讲啦，神户同东京同大阪关系有一次东京同埋横滨，而兵库就有一次咩神奈川啦，即系大阪神奈川，又系好又系多观光点去，又够繁华，饮饮食食好好嘅，亦都近。因为由东京去由大阪去神户都系半个钟一半个钟左右啫嘛，唔算远嘅。以旅游标准嚟讲，近嘅啦。 咁啊，你提到佢系佢所在位置嘅地方咧，叫中国地方呢样嘢咧，系好点讲啊？我成日引起人误会。 中国地区嘛，因为佢中国地区嘛，啱好就系喺日本中间地区，所以叫中国。系咁样啫， 佢系只系九州同京都之间 中间地区嘛 嘅中间嗰个国家， 即系叫中国。 因为以前日本唔系统一国家嚟噶嘛，佢有好捻多嗰啲诸侯国噶嘛，佢系讲紧首府同九州两个好重要嘅，系以前东日本咧系冇乜人理嘅，主要地方都系集中喺西日本噶嘛。咁呢两个咁重要嘅国家之间嗰个国家就叫中国地区啦。就但系问题就系咧，而家你讲中国咧，就算你同日本人讲中国咧，佢哋都未必马上先谂到中国地区呢样嘢。所以有时 唔系一学其实几老牌讲法。咁讲嘅如果你唔系住喺当地，即系例如住喺江山市啊神户咧，你会比较少听到大家叫中国地区嘅喎。系呢个名系流传喺主要系多地区叫法嚟嘅。甚至而家都越少用啦。 我觉得主要流传喺食物上面咯，即系食嘢啊，嗰类文化圈啦，佢唔一定系食嘢啊。虽然我哋通常都系所谓嘅文化就系食文化啦，即系你见食嘢嗰阵时就话哦，中国地区产，中国地区产，咩 in China？ 佢之前前排我唔知佢哋咪开始要话要改呢个叫法，就成日因为成日俾人改，俾人搞错就系中国地区产系咪即系 in China？成日会被人咁样误会啊！ 中国地区同中国嚟 嘅，所以佢哋尤其是近代咧，系越来越唔中意咁样叫噶啦， 费事误解嘛， 费事误会啊嘛。 好啦，跟住咧就是、日本好最有最应该最大嘅内陆县长野，咁就系、是、呢、这个系出饮饮饮食食噶啦呢个县，因为佢又系富士山县之一嚟嘅。 哦，咁唔止嘅，佢仲有呢啲旅游啊嗰类嘢都好 Q 多嘅其实。 啊，呢个县系话 主要系滑雪。爬山 系啦， 因为佢山多， 系啊， 所以咧呢啲同山有关嘅嘢咧，就好多都去常嘢嘅，即系你睇登山少女又或者系呢啲去滑雪啊、去露营啊，总之同山有关嘅嘢嘅野外活动咧，就要去嗰边 嘅。系啊，仲有啊，长野县都有唔少古城嘅，即系松本城啊、上田城嗰啲历史名城都喺长野县嘅。 同埋 一个叫几， 当我对长野县嘅第一个认知就系阿福。即系阿贼仔啦，我哋嗰阵时叫阿贼仔，好捻中意话啊！我上个礼拜又去咗轻井泽去度假啦。我第一个对长野嘅印象就系咁样啦。就系、是、所以点解成日就认为嗰边系去旅游、去休闲嘅、去度假嘅、就系、是、就系、是、应该系阿贼仔类嘅。 系咯， 即系轻井泽啊，即系呢个避暑日本最出名嘅避暑胜地之一啦。 啊，我去过一次咁大把啦。嗱，跟住啦，千叶县。佢系同东京三个住宅区嘅其中比较有名嗰、那个，因为佢系迪士尼有获章。但如果真系讲旅游咧，死啦！千叶系冇乜旅游性，冇乜旅游景点。但系 即系个迪士尼杀晒。你去日本，除非你真系除非好讨厌迪士尼嘅啫，唔系嘅话，连我都去过迪士尼一次咯。你真冇啊，唔去咁滞。所以日本人系一定要去千叶县嘅，同埋千叶有机场啊嘛。 嗯， 成田机场啊嘛。 啊，呢、這个成田机场到底啱啱啊，成田机场到底系唔系直接俾东京咧？即系又系另一个讲法。 依、這个系历史问题啦。佢仲成 据说呢两嚿嘢咧。都是东京都出钱的，即是咁，但佢会唔会话攞埋佢个拥有权咧，就唔知道。但系嗰两嚿嘢就唔系千叶县俾钱嘅，所以就呢、這个有人系有传就话嗰嚿嘢其实已经系借引咗俾东京都噶啦，都冇所谓咯，调翻转。 咁冇法啦，因为始终你东因为羽田机场食唔晒咁多航班嘛，好基本上主要国际航线你都系成田噶啦。 羽田基本上都系落落线嚟嘅啫嘛。 咁咧静冈咧？一个以前比较静，但近年嚟系佢嗰个旅游业发展得几好嘅静冈。咁最有名就系茶叶啦，静冈系茶都嚟嘅，最有名茶叶嘅。其次就系静冈Bandai Bandai 工厂喺静冈嘅。 系唔好认真噶，佢自己内部嘅嗰啲宣传旅游嗰啲嘢啊， 都系用模都系模型噶， 官方噶都系话模型之都噶。佢因为Bandai 好坚持系一定要国内产噶嘛，而且。因为方便啊，佢哋卡翻原样啦，基本上都系喺正光院入边嘅。 同埋最紧要就系，只要佢一直坚持喺国内产嘅话咧，你嗰啲专利技术就流唔出去中国噶啦。 咪呢个当然啦， 因为你知噶啦，你喺 Made in China 嘅话咧，你嗰啲起舞技术，你嗰多式起舞啊，嗰啲咩专利技术嘅话，就一定俾中国偷晒嘅，死人都留喺日本啦。 啊，其实你俾钱买系买到嘅中国。因为我系又喺我唔记得喺嗰度系，我唔记得个边个省啊，中国唔记得边个省参观过人哋个厂度，佢系讲到嗰度咩噶，嗰度好清楚噶，佢哋系同 Bandai 买专利技术，多式成翼嘅铸塑帽嘅。 当然啦，仲唔系咁，但系最重要嘅技术，佢当然唔会卖俾你，唔使讲嘅嘢就。 然后佢系暂时仲保持到跟拍，其他嘢唔讲，其他嘢就仲有得倾啊。跟拍系 100% 正钢产嘅。 所以点解及啲货源咁少就系，你净系靠静冈啫嘛。 啊，即系咁啊！你其实你去静冈嗰度见到嗰啲旅游局嗰度咧，有时都会整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应该有冇可能喺 Twitter 度见过噶。即系个油桶咧系成个，即系唔系全部都系啦，有一个两个咁样当作为一个景点乜乜咩啊。系个油桶咧，好似 成形架咯， 模型咁样嘅有噶。 成形架咯。 系啊，嗰个架，你一望你就知，你砌个跟趴你就知，咩唔系砌个任何模型你都知啊，系嗰只架嚟嘅，都几自己都几重点宣传噶。咁所以系其实调翻转讲就系、是，其实佢都唔系真系好多嘢可以俾你玩嘅，系嘛？即系作为一个都几特多嘅嘢嘛。 同埋静冈最有名就足球咯，足球王国嚟噶嘛。静冈原来一起好几支足球J1 足球队即系静冈嘅。足球王国嚟嘅，静冈系虽然足少唔系讲笑嘅，佢真系静冈系日本足球王国。当然因为静冈多咗小樽啦，因为一套甩辉新衰就小樽突然间有一个海边乡下小城市，突然间红遍全国，差唔多个都走去一次咁滞。 同埋咧静冈系同啱啱调翻转，佢咧就系避寒嘅圣地嚟嘅。当然你可以去到冲绳都得嘅，咁但系远啦。静冈都系一个冬天嘅度假胜地嚟嘅，因为洋流嘅关系啊，佢系比较暖嘅，咁啊，所以有啲人系冻嗰阵时咧，系去嗰边度假避寒嘅。即系咁，当然啦，因为日本其实唔系真系非冷常之冻嘅，咁啊，相对冇咁日本系热起嚟真系好有恐怖啊，所以就冇轻井泽咁出名啦吓，咁样。 好啦，跟住咧，宫城县仙台市，咁就系仙台市最有名就系。牛脷，我食过牛舌，喺仙台市啲牛脷系好食嘅，怪唔怪一件事，但系几好味嘅，咬即系咬落去香脆口咯，因为脆口一咬即碎，唔会话咬嘅咬唔烂嗰种咯，因为牛舌最麻烦就系咩，咬落去咬佢都咬唔烂，你个感觉就系、是，但系佢咬就好即最入口即化呢样嘢，我觉得好厉害。 嗯，冇办法啊，工程员对我嚟讲个印象已经完全去咗个椰菜花上面嘅，个 Twitter 度好捻烦嗰个咧，成日都雷工程爆，即系之前封捻咗关嗰阵时，即系尤其是咧佢有个中文嘅 Twitter 咧，大家系可以同中文同佢勉强可以沟通啊。嗰、那个搞嗰个嘢嗰个个人系好中意学语言，佢识少少中文。所以系你讲嘢，佢系会应你嘅。即系我对工程员嘅印象已经完全剩翻只椰菜花啦。 好啦，跟住鹿儿岛就唔使讲啦。古称萨摩，嗱，补充下以前都讲过嘅讲个古仔就系萨摩呢个叫法咧，其实喺鹿儿岛人嚟嘅仲系用紧嘅。所以九州男儿嘅代表鹿儿岛，咁佢最有咩就系佢嘅花鼠好甜，佢系一个花鼠王国嚟嘅，又系。仲有英岛，你想唔想攀山越岭系一个比较安全同埋？ 一旦出事就会走得比较快的地方，睇活火山的话，鹿儿岛是的，因为鹿儿岛你鹿儿岛坐船坐半个钟头去英岛睇火，你喺近距离睇个火山爆发，然后你有咩事，你即刻坐船翻去鹿儿岛市，跟住即刻坐车离开鹿儿岛咧，系好简单啫。但你其他地方嚟亚苏嗰啲咧，一旦爆发嘅话咧，系唔知点走噶。 亦都系关活火山事啦，所以佢嘅温泉系好难多嘅，又系 系啦。跟住熊本县。咁熊本县咧，佢就另一个火山啦，就亚苏火山。对我嚟讲咧，熊本县我去过几次，去过跑马拉松。佢熊本城系之前地震，熊本城散咗，咁我应该起翻嘅。据我所知，2021 起翻啦， 起翻啦。咁我都会走去多次嘅。 嗯， 佢近九，佢因为佢近福冈啊，所以咧好多人去开九州咧，基本上北九州咧都系熊本县嘅。 啊，而熊本佢本身搞旅游嘅推销，其实都几成功吓，包括但不限于熊本熊啊，即系肤浅如我啦，我真系你讲熊本，我真系成日谂到熊本熊嘅，即系嗰只咁嘅死人嘢啊！ 几努力咁搞传销咯，佢哋即系搞宣传，系咪传销宣传？ 佢哋嘅旅游局几识搞宣传咯，呢样 系啊， 所以都吸引到唔少人去嗰边噶。 好啦，跟住港岛就唔使讲啦，港岛市啦，即系睇完爆嘅。虽然咁样我好黑，就依家叫发死人场，但系即系日本有两个原爆城市，其中一个同埋佢原爆基本系最值得睇，而且就好平，100英嘅啫，入去凉冷气都抵，夏天入去凉冷气都抵嘅。好啦，清心县最有咩清心苹果，个人食过，好甜。甜到你唔信，我喺清心去津轻睇太宰治纪念馆，见到街上面嘅即系嗰啲摆，即系有个箱摆低，你摆啲钱落去，跟住攞只苹果嗰啲咧，有200-300英，跟住攞三个苹果，一食一个，哇！乜苹果开甜都咁紧要噶？ 嗯，其实我唔系好中意清心苹果，太甜啦。 但系佢真系即系叫做名不虚传咯。我只有咁讲就系，同埋就系太宰治故乡，即系懒啊嗰啲懒啊晚文青人嚟讲咧，即系去津轻睇太宰治咧，系绝对值得行嘅。至于夏天的话，仲可以看星心铁道的海底博物馆，夏天才可以啫，那条青岩隧道，冬天不开的，咁你夏天可以去看啊。 除了苹果之外，其实仲有嘅清心的农产品咧， 好有名嘅都 系仅次于北海道最日本嚟讲，北海道最高的支级啦嘅。 啊，仲有几乎漏咗横前，如果喜欢看樱花的话，横前成日睇樱花靓到冇人有的，我去过一次，至今难忘。嗰最搞嘢就是、最啱最妙嗰次就系、是、我冇特登去嘅，但啱好嗰时去咧就啱好以横前做舞台，嗰度《飞人魔女》嗰个播放动画播放时间，啱好撞啱，又宣传紧动画，又樱花开，正到冇朋友。 嗯， 好靓。你中意睇樱花嘅话咧，横前系一定要去嘅樱花季节。好啦，跟住就系爱知县名古屋，一个成日一个连入名古屋人都成日喺度自虐嘅，你睇。总之咧，有任何大 event 有任何演唱会，大家都跳嗰名古屋嘅，点解啊？嗱。要一系去东京，一系去大阪。咁点解我要喺名古屋搞一档嘢啫？名古屋你名古屋你可以去东京睇，可以落大阪睇。咁我就冇必要去名古屋搞噶啦。结果就是、名古屋就永远即系大 event， 永远大家就系跳过咗名古屋市嘅。虽然而家多咗啦，多翻啲啦。名古屋我呢几年嚟啲演唱会啊 event 多咗名古屋场，但系基本上嚟讲都系少嘅。 即系呢、這个八十归观察记嗰度都提咗好多啦。佢入边 系啦， 系佢哋啲叻摊系多捻到佢哋可以。自己整套嘢整咗三季出嚟可以。 系啊，然后咧就宫崎啦，宫崎牛或者就别府温泉，又好有名嘅一个温泉圈嚟嘅。三重县咧，我所记冇记得三重县就应该就系伊势神宫，日本三个叫日本几个叫做咩朝圣圣地嚟嘅。差唔多叫做你去日本你讲即系你去应该咁讲啦，一系去三重县就系、是、一去食松板牛，二去伊势神宫。成日一样嘢都杀晒噶啦，然后富山县，富山市咯 ，PAS 咯，算唔算系咧？富山县咧就又系嗰明星就唔系好多嘅，但睇风景嘅啫，因为嗰风景靓，富山县。 因为我哋要睇一睇啦，呢度我哋已经系47个都到富县，我哋已经跑到中间噶啦。 系啊， 下边嘅话就开始越来越少卖点，因为其实呢个系唔系话佢后佢哋排得后咧，唔系话佢哋黑人憎唔系成，系佢冇 嘢好讲。 冇有去，因为呢个是以作为一个旅游的印象为主啊。佢咁样去计，唔系话佢入边好唔好住啊嗰类嘢，而系佢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去旅游，我对佢嘅印象好定坏咧嘅分嘅评分个排名嚟噶嘛。所以越后边咧，我哋作为一个去日本就100%去旅行嘅嚟讲咧，就系越后边就要越少嘢嘅。咁可能有时会跳过某啲嘢某啲县嘅，咁就更加见谅啦。 好啦，跟住咧就打包介绍秋田同新色米 最有名的两个日本最有两个柴米员米好味，但系之传说中的秋田美人好抱歉啦，头先我讲过啦，唔系好过眼。 我仲有另一样啦，就系、是、我唔知系叻他定乜嘢嚟噶啦。通常你要揾啲乡下妹好纯真好咩嘅话咧，都系呢两个院出身嘅。我唔知点解 啊。系啊， 啲作品入边咧，如果你要揾一个乡下嚟个大城市，通常唔系东京嘅大阪噶啦。然后又要讲佢有几咁纯真啊，如何那样咧，都会设定佢系呢两个院出身嘅。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啲人真系特别认真啲啦，又或者系你喺 DLC 或者 DMM 嗰啲咩田舍良嗰啲嘢咧，好难中意呢两个月嚟咪做舞台嘅。我唔知点解，可能系印象或者真系咁样啦。我唔知啊，食过嘅我知秋田米啊，食过嘅同讲声到底如何啦吓，我唔知啊。 秋田，我喺秋田食过寿司啲米真系好味嘅， yeah. 因为米讲真米呢样嘢真系新鲜越好噶啦。 咁你有冇食过秋田啲田舍良？ 冇，好遗憾。好啦，跟住咧就和歌山，佢有呢次千叶县、千叶同或者奇玉县对东京咁样嘅，就系、是、好多人住喺和歌山附近，但系咧就去大阪做嘢。而和歌山我最有名就和歌山市同白滨之外咧，最有名就系高野山。即系就有睇过老牌漫画《孔雀王》嘅话咧，大家对高野山会有一个奇怪嘅幻想，以为里面好多入面咧咩二世魔刀啊，有妖魔鬼怪出现。总之系日本最有名自然区。是一千尺山上面的一大堆寺院。 吓、啊，佢有个我唔记得佢叫乜嘢啊，突然间唔记得叫点样叫啊。佢系有个咧沿住一条路咁样去参访咗100个寺庙嘅玩法嘅。 系啊， 即系佢嗰啲系呢个佛教嘅中心点嚟嘅地方中心嚟嘅。 日本佛教嘅总本山高野山。咁咧补充一下就系、是、我所记得系有火车直接上去高野嘅，喺一千尺上面高山其实几过瘾嘅。好啦，个山梨县又系所谓叫做富士山县啦，我叫做又系因为轻松露营，大家会比较正式呢个县。 哇，老实讲喺佢之前，我真系唔捻识呢个县入边有乜捻嘢，所以佢哋个观光局嗰度都好推呢套嘢噶。 系啦，然后咧山形啲东北古县又系啲乡下地区，但系山形就比较影薄嘅山形，相对秋田有几个，因为佢比较中间啲嘅位，唔汤唔水啊。大分县九州水叫影薄县嚟嘅。又噏唔出咩？ 大分县最多咪温泉咯，最捻多噶啦。 系咯，有温泉。 但系佢数目多，但系出名嘅你真系要靠凉水唱嗰啲鼻汤啊，好中意去大分嘅，因为佢真系好捻多。 嗯、 即系你讲咩别府啊，嗰啲嘢，你大家噏得出嚟噶嘛？但系咧，佢系好多啲咧，你噏都噏唔出嚟。但系可能好正噶嘅所谓嘅鼻汤啊。即系唔系嗰套动画，唔好成日谂嗰边先。即系嗰啲冇乜人识，但系好正嘅温泉咧，喺、大分县系好捻多嘅。 系啦， 每个啲温泉发烧友咧，总有口袋名单仲加惨喺大分县上。 系啦，跟住高知咧，因为佢比较，因为高知特色就系咩？佢近住本州，所以大家会去得比较多。但高知其实又系唔系太多嘢好行嘅，我系唔系点解因为会咁多人去？岩手县喺盛冈东北上东北大县嚟噶啦。因为又系啲东北必经之源，所以就相对比较多，同埋佢哋睇风景多嘅。岩手县系属于叫做风景区嚟嘅。香川县最有名嘅就系香川游戏条例，俾人当笑话笑咗好几年噶啦。 而家就未取消噶，仲响树噶，真系。 系啊，主要呢个系啦。 虽然咧佢就系指引性质啦，就冇强制嘅。 但呢个戆居条例系俾全国日本当笑话笑咗好几年噶啦。跟住就香川嗱，仲有香川就食乌冬啦，香川乌冬又好有名嘅。香港都有啲以前咧，而家佢执咗啦，就系专做赞岐乌冬做卖点嘅。冈山县桃太郎，同埋嗰阵时咧，佢啱好因为佢啱好就系正住喺本州同埋四国之间个交界线，所以咧你去四国一定经过冈山嘅，所以好多人都要喺冈山攞落兼六园睇睇嗰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兼六园。然后就去四国，福岛头先讲过啦，农产品好有名，会津药虫好有名，原爆都好有名， 唔系原爆， 核废料都好有名，核废料好有名。 但系嗰边就而家其实既然讲呢度，我哋曾经出过专题啦吓，其实到而家为止咧，嗰边都仲系嗰边都系封得好紧要嘅。即系到而家都未有解封嘅感觉咯。 我熟未完全解封，但系其实一路佢系其实每隔一年半载就会话解封地方又多啲。佢一其实差唔多上除咗核电厂附近嗰十公里真系仲系未得之外，基本上其实大部分地方都开放翻噶啦。佢清理得其实佢一路默默做咁清理咯。佢冇做宣传，但系其实留意下，如果有真系静心留意下日本地方新闻嘅话咧， 其实福岛县的那个复苏进度其实挺理想的。 嗯， 当然啦，所谓理想就从完全复活就还有很远距离啦。 主要是走了个人不肯回去咯。 是啊，你回去重建他喎，大佬那下才攞命的嘛。好啦，跟住就是其浮院，又是阴影院来的。同明明我之前隔离，他亦都有高山市这个很有名的旅游都市，但其浮院又好少人提到。 同埋啊，八十关入边都提过啦，呢啲嘢，佢哋系几个县都系俾名古吸收吸 Q 咗佢嘅，即系 名古即系好似东京咁样咯，东京一刀五县咁样吸晒佢嗰种咯。 系啊， 但系佢仲惨啲添，因为其浮县又系嗰个，不过其浮起码仲系高山市，起码你唔会话讲到啊，写其浮县一其浮县讲咩咧？我真系谂唔起。 嗯， 好啦，外环县我真系要查下先，屌外环县， 外环墨金。嗰只Minka 即系橙介乎橙同金之间嗰只嘢啊，即系我讲你讲我换基本上都系佢啦，你即系佢出现得最多嘅地方就系、是、唔知点解咧，总系啲屋企人如果用纸箱嚟做当台用又好，攞嚟做咩都好啦，嗰、那个箱总系外环墨金啊，我唔知佢系咪真系橙咁多墨金咯，但系大家咩啦？ 啊，记得啦，外环县我去外环县最有名就咩？度下温泉，因为外环县个温泉又系啲老牌温泉嚟嘅。我为咗浸松山温泉，特登就浸咗外温泉，独立温泉咧，特登去松山嘅。好啦，跟住福井县，最有名嘅就系恐龙博物馆，因为福井县系好有名嘅一个叫恐龙化石发掘场嚟嘅。咁佢个恐龙博物馆咧系世界级嘅，真嘅，唔系吹水。日本人都好有，算系几自豪嘅。即系如果你中意睇恐龙，中意睇化石，中意睇古生物嘅话咧，一个福井一个恐龙博物馆咧，够你行一两三日噶啦。我嗰次系咁啲草草了事，走马看花，冇认真睇，都用咗我半日。如果我真系同你逐个逐件化石去抡佢嘅话咧，抡三日都抡唔晒。 呢、这个亦都关于日本个地形，应该系古地形事，因为日本喺恐龙时代，真系恐龙时代啊，唔系讲系好古代啊，喺恐龙时代啦，日本系成个日本列岛咧喺海面下面嘅，而呢佢个位置咧就相对比较浅，就变成有啲似大陆架嗰种浅海地区啊，所以会有啲水生恐龙喺上面活跃嘅，所以佢个系少数地多恐龙化石嘅地方，因为其他因为你如果系陆地嘅话咧，陆地上面嘅恐龙死咗之后啊，佢就好有可能会因为佢嘅位置嗰啲化石会因为风化啊嗰啲地壳转移啊嗰类嘢而消失咗嘅，但系因为佢沉咗落海度咧。就反而调翻转个保存会比较好啲，所以佢就有好多啲恐龙化石啊嗰类嘢喺度。 至于咧之后排嘅知贺县咧，一个好，唉，即系只系嗰句就系战争真系残酷真系。知贺县曾经有发生过咩事咧？野村之战、小谷城之战、观音寺城之战、长滨城、安土城、战国之战、关原之战，即系话成个战国时代就基本上就喺知贺县，知贺县嗰带发生嘅。日本最大嘅湖都喺知贺县。 呢啲地方叫久战之地，个久系指系数字嗰个久啊，系指好经常打仗嘅地方。 系啊，成个琵琶湖就喺知贺县，即系个叫咁窄，叫做明明应该好多历史遗迹，但系打仗消晒，几遗憾嘅其实系。 咁、都冇办法啦。如果系当年，而家真系要讲当年嘅有冇廿年啊？我呢个 teacher 有冇廿年？应该有嘅，就系、是、第一个官式地去落同动画做点讲啊？到 cosplay 做合作。吹实景，然后攞去做宣传，就系、是、琵琶湖咁啊，出名嘅旅游地方啦，都系 有机会我都会去嘅，不过真系唔系太，因为其实全部都拆晒啲，得翻废墟啊，得翻个成座山嘅话咧，去到冇咩好睇嘅，所以呢个先系大问题。好啦，跟住就系岛根县，日本两个最少人口嘅县，岛根县好似就系咪鬼太郎故居咧？唔好记得啦， 出云阁啊嘛， 系咯。出云咯，出云大社，出云大社咯。但系如果你唔去出云大社嘅话，但系佢同三重唔同喎，佢冇松板牛啊嘛。除咗出云大社咁咧，有一个去到就系嗰句就系唔好话 COVID-19 啦，去到基本上你已经话人都见到嘅，系就算旅游旺季，出云市都系冇乜人行嘅。 嗯， 系非常少嘅一个非常之清寂宁静嘅地区。 因为嗰阵时我哋讲紧啱啱武肺啱啱爆嗰阵时啊，佢同群马系咪群马？我唔记得咗。佢鸟取同群马三个系斗 竞争最 斗人少啊嘛， 唔系系斗最后边个先第一个爆疫啊？一开始开始系讲紧每个月都仲濑晒嘢，东京系最快啦吓，跟住就逐个嚟，跟住剩翻就佢哋三个。我印象中系， 好似最后开始系好似岛根源赢咗，最后系 好似系，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 唔系岛根就鸟取啦、 啊，总之系啲鸟不散啦。 好啦，跟力木样系又系谂唔到有咩嘢可以讲嘅， 又系嗰五个围住佢嘅其中一个啦吓， 系啦， 其实。相对其实佢有啲似神奈川嘅、但系佢再多啲农业添啊，比神奈川先系农工商都有嘅，乜都有少少嘅，但系佢就几硬薄下咁啊，佢农业嗰边就米咯，呢木嘅米又，但系佢最惨嘅就系佢乜 Q 咧都唔够人哋嚟嗰下先系啊，你讲边一方面你农业又唔够清新，唔够新社嗰边劲，即系乜 Q 都仲有啲人去揿捻住佢。即系你话畜牧业咁啊，北海道又见过佢啦吓。你讲工业嗰啲又唔够嗰啲长期啊嗰啲嚟，所以就乜 Q 都系俾人禁住喺度，好影薄嘅原因就系因为其实佢系乜 Q 都有啲嘅，但系乜 Q 都唔够人哋啦。 嗱，反而咧相比讲佢低个排名低过佢嘅德岛县咧，其实 O K 嘅，德岛县我觉得德岛县佢嘅相对嚟讲佢起码就有德岛县有祭典啦，跟住有飞碟社一直帮佢做宣传啦。跟住又得到名門傳魔睇啦，其實 O K 喎，得到我反而仲我覺得仲多嘢睇過其他其實上面嗰幾個縣添。 得到縣我印象就係工業好多，如果佢有寫的話，你試下反轉日本產嘅嘢啊，日本產嘅工業產品咯，好多都係得到縣做出嚟嘅，尤其是啲家用啊、食品工業啊嗰類嘢係好多。 好啦，跟住我哋講到鳥取啦，鳥取沙丘啦， 除咗鳥取沙丘，鳥取仲有乜嘢到底？我好認真問嘅。 日本最后一间 Starbucks 就喺鸟取开嘅，当初 系日本最后一个有 Starbucks 嘅县， 不知地方系啦，就鸟取啦。 因为佢即系个名咧，系我唔知系觉得好定觉得衰啦，即系鸟不生蛋嘅。 啊，鸟不生蛋噶， 日本人自己都咁讲嘅，连鸟取县自己人都县民都咁样讲嘅。 鸟不生蛋，旧布拉斯呢个乡下地区嚟噶嘛？我记得佢鸟取县最有名就鬼太郎个作者嘅故乡咯。好啦，跟住山口县，佢主要就下关。即系食河，即系话食河豚好有名下关市啦，同埋最紧要就系日本政治摇篮，差唔多日本而家你嗌出嘅政治世家都系山口县人，而山口县就简单嗰啲就是、长州藩。你讲长州藩，大家就会明白点解佢政治摇篮噶啦。 即系延伸咗咁耐，其实系因为政治呢啲最讲关系，尤其是日本嘅政治啦，系最紧讲关系啊嘛。而日本人對地方嘅執著係比好多大國家係要強嘅，咁亦都可能係因為佢原本就係其實係唔同嘅國家組成噶啦，所以佢真係會有真係會傾向嘅。如果要提拔一個人，無論係公司又好，政府都好啦，佢係會傾向揾翻自己同縣嘅人嘅。咁所以佢嘅優勢係由當年幕末啊個年代已經係一路延伸到現在，都係繼續都係佢哋話事係多，咁佢哋都傾向翻揾翻同縣嘅人嘅 嗱。好简单就系、是、我讲下最前排遇食嘅安倍晋三啦，佢咪山口人咯，差唔多叫做呢、這个，因为其实要讲呢个历史有排讲噶，唔同啦。总之就系、是、基本上由而家日本政坛嘅世俗啊，或多或少都系从长州藩，我用长州藩大家会比较有嘅印象嘅长州藩有关嘅。所以咧，长州藩历史睇过佢个博物馆咧，一睇过从而家佢列出即系山口县名人咧。哇，顶你肺啊！日本政界名人堂咁就嚟嘅，去到好啦，跟住就系群马县唐文字啲啦，仲有名就系、是、其次就系、是、俗称叫入世界嘅魔境，好多叫日本嘅他都系出自群马嘅 ECH 嘅啦，他啊主要系 系啦。 老实讲，我又唔真系觉得佢哋有咁落后啊。先讲啦，佢哋系的确系以农业为中心，亦都有好多啲叫做我哋郊野公园嗰种啊，即系国家指定唔准开发嘅嗰啲地方啦吓。 唔系最简单就系、是、你知入一讲到群马县嘅县厅喺边度啊？前桥市咩地方啊？唔知 啊。 话之前嗰套咩啊？你们所不知呢个群马嘅直情系攞群马嚟他嚟玩噶啦。你心应该就系你用片假名打住群马官麻一打嘅话咧，你发现咗你他系笑到你笑到肚痛嘅，系去到一个就系、是、哇自日到呢个被捕咧，群马人都应该都算伟大噶啦。 嗯，不过呢个应该系算系历史遗留过嚟噶啦，就系、是、因为佢无野国嗰边啲嗰个位啊，就系、是、当年嘅无野国啦。其实当年就已经觉得佢当已经系当佢系嗰啲土著啊。 经典就贪啊。 群马县成人识嘅咩嘢？笨猪条。 即系 群马县有好群马县系有剥衫唔着衫土著嘅。 即系我觉得点解喺佢日本嘅眼中，日本人眼中，佢就系我哋以前我哋中国成日讲得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嗰啲啊，嗰啲外族嚟嘅。所以到而家呢个，其实呢、這个叫偏见，真系偏见嚟嘅。因为你去一去群马，你就知道，其实佢唔会比啲农业园要落后噶。其实都系差唔多噶咋。 同埋就系、是、好多人其实应该咁讲就系、是。好多人都或者去过群马噶啦，草津温泉，草津温泉就喺群马啫嘛，我都去过啦。日本三大温泉都温泉乡之一嘅草津就喺群马县。 咁另外一样嘢就关个县名事嘅，御其名其实佢系日本嘅养马地方嚟。咁当年啊，而家就唔系啦。点解叫群马县啊？因为好捻多马咯，因为嗰个县入边盛产马嘅系。咁啊，而家应该冇咁偏埋一边噶啦。 系啦，好啦，跟住奇玉县唔使讲噶啦，一个虽然好多人去努力宣传，但系都系谷唔起嘅。东京侵略咗嘅地区，所有东京卖唔到货人都住晒喺群马奇玉县， 即系 尤其是你知奇玉县出嚟《春日报》市嗰只嗰带，差奇玉县唔系奇玉县首都喺边度啫？池袋、死未 啊！即系呢个小小屋企， 呢个嚟睇系连群奇玉县啲人都笑就系奇玉县嘅县厅喺边度啊？唔系奇玉市，喺池袋。 因为佢就系嗰啲啱啱提过啦，嗬，啲人喺嗰边住，但系喺东京生活，只要喺东京买唔起楼嘅人。连23区以外都买唔起嗰啲，即系东京市入边剩翻嗰扎都买唔起嗰啲咧，就会去咗奇玉噶啦。即系佢系冇乜发展，同叻木唔同啊！佢系冇乜发展自己嘅商业啊、工业啊嗰啲嘢嘅，所以变成好多人都系去直接去嗰边住，净系真系货住嘅啫。啊， 嗱咁嘅奇玉县，如果真系要入比较有名嘅建筑物咧，日本地下宫殿，即系特摄片成日中意拍嗰个咧。打风时候你用草水地下水库，值得去睇嘅，嗰个真系值得去睇嘅。好啦，跟住慈城县大洗市少女战车讲完啦，又系日本最不人最地味不人气嘅两大名县。 影博主要系影博啊，你真系谂唔到上边有啲乜嘢。我老实 讲，我又谂唔起啊，即系就算我睇嗰旅游书介绍，我都谂就有咩值得我去咧？冇。咁啦，呢样嘢就同佢嘅老兄弟嘅作县一样啦，就系、是、慈城县都好啲啊，前附近都除咗东京之外，都唔系话啲好强势嘅县，但系作县夹住咩啊？长崎福冈之间，福冈大把嘢玩，长崎大把嘢玩，但系成作县有咩啫？你谂唔到，完全谂唔到。如果唔系因为丧尸，我都如果唔系因为丧尸同埋因为武雄温泉，我直情唔会谂过作县去到呢个地步嘅佢，即系嗰种地味程度就系、是、你点谷都谷唔起就系、是，咁你真系冇嘢诶。 即系咁啊，有噶 CY Cam 咯， 啊 CY Cam 唔系 CY Cam 冇开放嘛，即系呢样嘢最话佢唔系咁。 如果唔系因为佢喺作贺院，佢都唔会拍套出嚟啦。就系、是、因为佢喺作贺院啊嘛，连佢自己套嘢入边啊，嗰叫咩啊？虽然佢唔系特登嘅，但系都系以地方为名嘅叻他。喂，你睇八十骨几靓咁多叻他喺度用，但系左贺系冇叻他嘅，佢自己嘅叻他就系我哋自己嘅城市，那个城市系乜捻叻他都冇嘅。即系佢自己都要吐槽自己嘅， 佢嚟他就系、是、佢本身就系佢超影博， 所以大家唔会印象咯。我再重申一次呢个排名系讲紧好感度排名，唔系话 魅力度，刀道远魅力度 系啊，未吸引地系吸引嘅，系啦，唔系话你唔中意佢就放喺最后，而系你冇感觉会放喺最后。 系啦，即系讲就系你噏完名，噏唔出嗰啲名就系最越后咧就越噏唔出名嘅。作贺县如果唔系动画迷嘅话，系绝对噏唔出名噶。即系唔系你唔打机，你唔系动画迷嘅话咧，你噏唔出名系绝对正常嘅。 唔系因为 CY Game 我真系唔记得最后个咁嘅县。 诶、慈城县咪真系少女战车？讲真，你冇少女战车，你鬼去慈城县咩？ 唔好话去啦，识都唔识啊。 就系咯。好啦，咁今次俾我有一个叫走马灯式数下日本都有少县魅力度排名，其实有好多县我未去过嘅，唔系有几个县我未去过嘅。 即系偏见大排名咯，老实讲就 是、偏见大排名啦。我睇下先，有几多县未去过？嗱，慈城县未去过嘅，佐贺县去过，梨木县冇去过，知贺有都去过。我其实去咗几多噶，沙梨县未去过咯。即系嗰大，即系后面排名嗰县，前面嗰差唔多讲真，前面啲你冇可能未去过。啊，未去过嘅第三名冲绳，冲绳嗰个会考虑去嘅，因为而家有联盟去。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